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岁月袅袅，白帆点点滚， 点点滚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灯塔深情，花儿排成队， 我们在海上 共希望， 我们在浪里撒点汗水，啊一串串风声。一串串欢笑，大海卖的海宝汤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一弯细月光，海湾银色美。歌声惹人醉， 我们在海上拨弄笔尖，我们在浪里增长智慧，把愉快的劳动，把美好的生活，记着好的山的渔火，把海风亮着光辉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。

朵玫瑰花，塞地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